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的后宫最红的女人有三个，这三个女人是各有各的特点。后宫第一夫人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当年身为富婆的她委身下嫁给刘邦，后来又在楚汉之争当中被项羽擒至楚营当中达三年之久，但好在最终在求和阴谋当中成功地逃出了魔爪。都说人是会变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吕雉也完成了蜕变，由一个村妇变成了一个皇后，言谈举止竟然很有风度，不愧是出自名门豪士之家。打仗的时候这个女人没有巾帼之风的表现，但是她当了皇后，注定要将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主角了。在刘邦的后宫尔虞我诈之争的表演当中，离不开总导演吕后的精心策划。后宫的第一美人是戚姬，戚是戚继光的戚，姓戚的戚，姬就是姬妾的姬。前面已经说过了，刘邦在彭城兵败逃离项羽追杀的过程当中，成功地泡到了号称楚国第二之花的戚姬，戚美人。那天晚上在陋室的萍水相逢，戚姬把自己的处女之身完完全全交给了一个其貌不扬却气宇轩昂的半白老头，这个老头正是现今的大汉皇朝开国皇帝刘邦。也就是那一夜风流之后，这戚姬竟然怀孕了，而且还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刘如意。刘邦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怎么能忘记这位朝思暮想的大美女呢？马上就把她接到宫里来了。她的到来很快就把刘邦的心给吸引过去了，再加上她有白白胖胖的儿子做保证，因此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是大有一鹤冲天之势。也正是因为这样，吕后马上把戚姬列为后宫黑名单的榜首人物，这个戚姬才是自己的心腹之患呢。后宫的第三人是薄姬，这薄就是薄厚的薄，按姓叫薄。这薄姬同样是一位绝世美女，原本是魏王魏豹的宠人，魏豹后来不识时务背叛了刘邦，致使韩信大军压境，最终落得个落魄的凤凰不如鸡的可悲下场。后来刘邦无意当中对薄姬的惊鸿一瞥成就了一段露水姻缘。当时在战乱中，吕后被囚禁在项羽的大营当中，戚姬还在偏僻的小山村里边呢。 只有这个从卫豹身边抢过来的女人薄姬，被刘邦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哪怕是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舍不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薄姬跟着卫豹的时候，卫豹总想他能为自己生个儿子，但是他的肚子就是不争气。事实证明，还是刘邦的威力大。薄姬跟了他之后，居然奇迹般的怀孕了。十月怀胎以后，薄姬生下的也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刘邦给他取名为刘恒。母凭子贵，有了儿子的撑腰，薄姬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节节攀升起来。从以上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刘邦身边这最红的三个女人果然是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吕后，虽然是人老珠黄了，但是她是原配，这是她最大也最不可动摇的优势。而戚姬和薄姬虽然不是原配，但却拥有着如花一般的脸蛋，年轻貌美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薄姬虽然无力撼动后宫的格局，但正是因为她的存在，使得后宫之中充满了更大的变数和悬念。至于后宫三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各自生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吕后生的儿子叫刘盈，戚姬生的儿子叫刘如意，薄姬生的儿子叫刘恒。好了，这三个女人都介绍完了，吕后和戚姬也开始正式对打了。首先出招的是戚姬。戚姬因为受到刘邦的宠爱，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机会很多，于是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这戚美人就开始吹耳边风了：陛下的儿子很多都被封为王了，就连刘肥这个外室所生的也封了王，为什么不给如意封王呢？刘邦就搪塞着：朕的儿子自然都会有封号的，如意还小啊，哪能受一国之君呢？啊，他不能理朝，你就给他找一个好相国呀。臣妾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你不封他，我心里不安呐。哦，好的，我记住了。事实证明，戚美人的浑身解数还没使出来呢，刘邦就缴械投降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不嘛，机会说来他就来了。第一次亲征匈奴，很失败很受伤的刘邦回到洛阳，屁股还没坐稳呢，他的胞兄刘仲就衣冠不整地闯进来，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匈奴人已经打到他的代地来了。刘邦正一肚子火没地儿发呢，一看刘仲这么狼狈的样子，他也不顾兄弟之行了，当即就罢免了他的代王职位，改立他为河阳侯。而新的代王自然而然地就给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并命阳夏侯陈豨为代相。就这样，刘邦在内忧外患的焦头烂额之时，而戚姬却取得了他和吕后之争的第一场局部胜利。一招得手之后，戚姬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第二招随即出手了。前面已经说过，谋杀案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理，赵王的冤案最终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就算是如此，赵王张敖从此也不再是赵王了，而是变成了宣平侯。那么空缺的赵王之位就得重新立一个人呢，立谁呢？刘邦是想也没想，立如意呀。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来，如意已经是代王了，刘邦是这么反驳的，他当了代王就不可以当赵王吗？就这样，年仅8岁的如意马上就集两王于一身，既是代王又是赵王，把代帝归纳给赵帝，统称为赵王。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的母亲戚姬。戚姬仗着刘邦的宠爱，不断地吹着枕边风，刘邦经不起温柔的灌溉，自然对他就百依百顺了。因此他的儿子虽然还小，但官却越做越大，风头之劲盖过了太子刘盈。太子刘盈作为一个10多岁的孩子，正值逍遥快乐的年纪，哪会想到这个小小的如意已经在威胁他太子地位了。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大汉皇朝第一位皇后吕后，就不会袖手旁观了，争夺和反争夺是一触即发。不管怎么样，战争前两轮却是成一边倒的局面。第一轮，刘邦封戚姬的儿子如意为代王，吕后的儿子还是太子，戚姬胜。第二轮，刘邦加封戚姬的儿子如意为赵王，小小年纪就集两王于一身，戚姬再下一城。前两轮的争斗，戚姬都取得了胜利。随着时势变化，第三轮的争夺就尤为关键了。如意被封了几个王了？戚姬接下来还会仅仅满足多捞几个王吗？他已经把目标直接锁定在了太子刘盈的身上，而吕后不可能袖手旁观的，他将誓死力保自己儿子太子的地位。烽烟顿起，一场太子争夺战和保卫战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了。也许有人会说了，这个戚姬胃口也真大呀，这么快就想把自己的儿子往太子的位置上逼呀。戚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儿我也暂时卖个关子，暂时先不点评，因为后边还会讲他和吕后之间的恩恩怨怨。在这儿只是对各位说，戚姬也是情非得已。既然她是刘邦最宠爱的女人，就注定会这么想怎么做。戚姬已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不争取也不行啊。自己的儿子既然当了代王赵王，而如果不能当太子，那一旦刘邦归西以后，他和儿子的人身安全保障谁来保单呢？对此，除非戚姬像其他的宫女一样是一个默默无闻、一点都不得宠、对吕后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人，如果是这样，什么都不用去幻想，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就算是大富大贵了。可是他不是啊，所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闲话不多说了，戚姬和吕后的第三轮太子之争得从一次狩猎开始。这次狩猎，刘邦带着太子刘盈以及宠妾戚姬，在途中有一只大兔子 在草丛里边。刘邦认为考验太子剑术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叫他射这只兔子。太子自然立马上箭拉弓，但是他拉满了弓，半天也没射出去。过了好半天，把弓放下，吸了一口气，然后再次拉弓，可惜还是没有射出去，又放下弓吸了一口气。他这么反复了几次之后，那兔子被惊觉了，撒腿就跑，不管东西南北，一阵猛跑，就不见踪影了。兔子都跑了，太子的箭却连射都没射出来。刘邦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发怒说道，想不到你的箭术这么差，不说射的本领了，连拉个弓都成这样。这个时候还痴痴地望着兔子远去方向的刘盈收回了目光，很平静地回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来，父皇，不是儿臣射术不精，是因为儿臣发现这只兔子是一只快要生小兔的母兔啊，儿臣每次就要把弓离手之时都不忍下手啊。由此可见，当时的刘盈是多么善良仁厚的一个人呢。可惜当时刘邦并不买他的账，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如此憨厚的小子，将来能打理好朕的江山吗？其实刘邦这个感叹也有一定的道理。试想啊，一个连一只兔子都舍不得杀死的人，是不是太心软了点啊？对于平常的人来说，心太软也许未必不好，但对于将来要成为一国之君的人，这样的人能把江山守住吗？从来官场如战场，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该狠心的时候也得狠下心来呀。做臣子的如此，做皇帝的也是如此啊。如果你还不明白其中的缘由，那就去找任贤齐的《心太软》来唱唱吧。一曲完毕，想必你就对刘邦的心情或多或少的有点理解了。因为戚继当时就在刘邦的身边，这一幕自然不能逃出他那双美丽的慧眼。于是回到宫中，戚继就开始借题发挥了。他说话之前也很注重技巧，首先用那盈盈玉手给刘邦斟了几杯热酒，然后等刘邦酒劲儿上来，情意正浓的时候，他说话了，陛下以为太子与如意哪一个更适合做皇帝呢？如意。刘邦想也没想就回答了。说完这句，也不等戚继相问，又解释了，太子太仁厚了，一点都不像我呀。戚继听了就反问他，既然如此，太子一旦成了天子，他还能把你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给守住吗？给守好吗？恐怕有点难呐。刘邦一想到太子打兔子的那一幕，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弯弓搭箭，把弓拉满了，然后你又放下，这不是妇人之仁吗？就因为那是一只母兔子，肚子里边怀着小兔子，你就舍不得射杀它，这种妇人之仁将来能成什么样的气候啊？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由于戚继总是不断地在给刘邦吹着枕边风，目的也非常明确，废刘盈，改立刘如意为太子。刘邦天生就好色，在这个永远都令他着迷的温柔乡里边，他又怎么能不动摇呢？因此换立太子的事儿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当然吕后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已经听到风声了，这引起了他高度的重视。他密切地注视着刘邦的一举一动，思忖着对策。没多久，刘邦就召集了朝中文武重臣，开始商量换太子的事儿。吕后这时候也没闲着，他专心致志地躲在大殿的东厢房里边，当了一回忠实的观众。吕后此时虽然异常的紧张，但他并没有慌张，因为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高人一等的判断力，早已经算定了拥护元太子刘盈的人还是会多一些的。因为毕竟太子是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就立了的，又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怎么能说废就废呢？刘邦带众人都到齐之后，说出了他这次召集众臣的最终目的，换立太子。他的话刚一说出口，众人的反对之声就如滔滔江水不绝于耳。大臣们反驳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自古废长立幼乃是取乱之道，秦始皇就是没有早立长子扶苏为太子，才使赵高这样的奸臣统领政权，把大好江山白白葬送了，这是前车之鉴呐。第二，给换太子一个理由，太子没有什么过错，凭什么换了他？一万个理由太多了，只要说出一个太子不好的理由来就行。第三，吕后对汉室江山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的儿子是最佳继承人。当初陛下参加革命的时候，吕家人倾家荡产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吕后就没有大汉王朝的今天。几乎所有在场的大臣都在口沫横飞地阐述反对换太子的理由时，众臣当中唯有周昌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那儿，那脸红的就跟三月里的姑娘似的，一个字儿也没说。正所谓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刘邦见众人这般咄咄逼人的架势，他也不禁心有余悸，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周昌。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周昌这根救命稻草上。周爱卿啊，你说如何呢？刘邦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一来呢 如果周昌硕可以换太子，那么他的底气又会上来。虽然只有一个人支持，但是有总比没有人支持要好。更何况周昌素来以宽厚仁义著称，在众臣当中还是蛮有分量的。二来呢，如果周昌不赞成，他也正好有一个台阶可下，大不了顺着他的意思，更换太子的事情就此作罢。刘邦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忘了周昌有口吃的毛病了。他这一问，那周昌可憋了大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陛下，废掉太子，臣不能奉命。 众人一听这话，都一改紧绷的脸，笑起来了。刘邦也笑了。话说到这个地步了，他还能说什么好呢？废立太子的事儿，只能这样暂且作罢了。众人退朝以后，吕后找到了周昌，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竟然给这个救命恩人给跪下了。周昌当时那个震惊和感动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个人羽翼未丰的时候，吕后就是这样隐忍的来拉拢这些拥护太子的朝中大臣。而通过这次废立太子的事儿，戚继和吕后双方的较量再度升级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在后宫的争夺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现在就已经撕破了脸皮进行公开的较量了，由暗斗变成了明争。可惜的是，这极为关键，可以说成败在此一举的第三轮较量，戚继几乎耗尽了全部力量，但最后获胜的却是吕后。这一轮的失利对戚继来说，那打击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戚继已经有一只脚站在悬崖的边缘了。他本来以为把刘邦搞定，太子的事儿就搞定了。因此，对于刘邦这天说上朝讨论废立太子的事情，他心里边很是激动。他甚至认为，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讨论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他不到十岁的宝贝儿子，肯定由梁冠王提升为太子殿下。可是呢，他一直苦苦等待的好消息并没有等来，等来的只是失魂落魄的刘邦。刘邦阴沉的脸已经告诉了他一切，一切尽在不言中。戚继满怀喜悦的期待顿时化为乌有，他甚至怎么都想不明白，连皇帝也有做不成的事儿。也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他这才后悔起来。看来废立太子这步棋，他走得太匆忙，太草率了。他满以为这步棋怎么走都可以稳操胜券，但棋盘上的风云变幻出乎他的意料。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戚继又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一旦失败，面临的将会是什么。吕后会轻易地放过他吗？所以呢，在刘邦面前，他又使出了撒手锏，催泪弹。事实证明，他的催泪弹每次都是奏效的。刘邦原本受伤的心没有人去安慰，现在反而需要来安慰别人了。于是他向最心爱的女人立下了这样一份保证书，中心思想就是 好男人不应该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七姬听了刘邦的保证，虽然稍稍的宽心了，但他心里边的疙瘩却像乌云一般挥之不去。从此以后，他的脸上就再也没有笑容了。刘邦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啊。是啊，昔日周幽王弄了个烽火戏诸侯，只是为了博他最心爱的红颜一笑。千金难买一笑，怎样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放下心中那千千结，重展笑颜呢？刘邦手下的臣子也不全是酒囊饭袋，这时候御史赵尧主动献计了，他只说了十个字：为赵王选相，万事无忧矣。刘邦是明白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马上就召周昌进殿来。这周昌是啥人呢？上次开太子大会的时候，他虽然也是反对派，但正是他那幽默搞笑的一句“臣不能奉命”，解了他的围，让他有了台阶可下。再加上他在楚汉相争当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众臣当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当刘邦说出了要立他为赵王的代相时，本来已被吕后那一跪震惊得无与伦比的周昌，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他也是个明白人，他很想做个中立派，他知道自己一旦卷入这场后宫的争夺战，就会引火烧身呐。可是此时是君命如山，他又怎么能违背呢？就这样，没过多久，周昌护着如意离京上任去了。太子争夺战总算暂时告一段落，这场战役最终以戚姬的失败告终。而戚姬仗着刘邦签发的保证书，表面上仍然可以高枕无忧。但刘邦将来百年之后，他的保证书就失效了，他该怎么办？他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吕后吗？他儿子有周昌辅佐，就真的能够永保平安吗？一切的一切，咱们后边会揭晓答案的。周昌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正直的人也得为人做事，也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可避免的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周昌上任之后，和他直接有冲突的就是陈豨。这个陈豨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在分封大会的时候，他是被刘邦封为阳夏侯，后来刘邦经不住戚美人的蛊惑，封如意为代王的时候，因为如意太小啊，戚姬又舍不得让他八岁的宝贝儿子远离自己去代帝上任，于是陈豨的身份转身一变，由阳夏侯变成了代国的代相。因为如意还是个小孩，代国之地就是陈豨说了算，说白了他就好比是代王。也正是因为这样，代帝的英雄豪杰无不对他敬重有加，而陈豨又礼贤下士，因此更得人心。就这样，陈府门前每天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门庭若市。周昌来了之后，他代替了陈豨的地位，成了代相，而陈豨光荣地退居二线去了。饶是如此，陈豨也并无怨言，相反，他对周昌还很敬重，还经常去问候这个新任代相。 是啊，陈曦如果像普通人一样去找周昌，以周昌的为人和性情自然很乐意，但问题出就出在每次去周府，陈曦都太过重视自己的礼仪了。他每次随行的人员都将近1000人，车子将近100辆，场面那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牛。这样壮观的场面着实让周昌吃惊啊。他经常在刘邦的身边，就算皇帝出巡也不过1000把人，而这个陈曦的出访竟然可以跟皇帝相媲美。第一次，周昌除了惊讶羡慕之外并没有别的想法。第二次，周昌除了感慨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第三次，周昌除了震惊羡慕和感慨之外就有别的想法了。周昌就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赶到京城去见刘邦，并且以密谈的形式说出了陈曦的作风问题。刘邦听说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了挑衅，怒不可遏，于是下令御史府全权负责调查这件事。御史府相当于什么官呢？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御史府的官员们一番忙碌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和周昌的几乎一模一样。陈曦很多举动反常，似有造反之意。陈曦很快就知道了刘邦派人秘密调查的事情，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于是马上召开了一次内部政治会议。会议一开始，陈曦就抛出刘邦调查他的这个话题，问他的部下该怎么办。他手下的这些门客正唯恐天下不乱呢，马上给陈曦举了2个例子来告诫他。一，韩信在楚汉之争中起到了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作用，还被除去了封国，降为侯，现在还软禁在京城，空有侯名，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二，原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根本就没有谋反的意思，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除去了封王，降为了侯。这2个例子一举出来，陈曦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刘邦对他起了疑心了，那他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难道坐等刘邦挥刀来砍自己的脑袋吗？思来想去，陈曦最终决定了造反。当然他造反之前还得去说服一个人呢，只要这个人肯和他联手造反，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可就大大的增强了。这个人是谁呀？没错，就是淮阴侯韩信。统军百万的帅才呀，带兵打仗战无不胜，天下英雄无人能出其右。大家都知道，韩信当年在垓下以10面埋伏战胜了项羽。于是乎陈曦就派了一个说客对韩信进行了说服工作。韩信看完陈曦的信之后，过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当初我兵权在握，谋士蒯彻劝我反叛，那时候如果反，可能现在就是3分天下有其一了，但是当时我都没心动啊，现在天下形势已定，我不想再趟这浑水了。